下面我们来读神的话语。今天的起应经文是诗篇121篇。大家可以看大屏幕上。我们一起齐声来读。诗篇121篇。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左右隐蔽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今天在我们中间正道的是本堂的张云台传道，但今天给我们带来的信息是耶和华要保护你。我们请张传道。 弟兄姐妹们平安。在这个主日的清晨，让我们聚集在一起来倾听神的话语。请各位一起低头，我们先做个祷告。亲爱天地的主，我们要感谢你，在这主日的清晨，求主你自己安静每一个弟兄姐妹们的心，让我们能够从你自己的话语当中能够认识到，主啊，你对我们的爱是这样的长阔高深，你愿意随时随地随刻的来保守我们，来保护我们在这一条奔走属灵的道路上面。求主你在这个时候借着今天的信息来向弟兄姐妹们说话，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你话语的劝勉教导。我们感谢你，感谢祷告祈求是奉主的名，阿们。今天我们是要思想耶和华要保护你，这是我们今天的信息。那在这个时候，每年这个时候都是离歌高唱的时候特别是我们在学校的旁边今天早上我就看到有好几个这个学生穿着这个毕业的这个礼服戴着方帽子要去参加毕业典礼。那所以我们在今天的主日也是毕业的主日，那我们愿意借着今天的信息来劝勉我们在我们中间的这个 Patricia 他要今年是毕业生，那我们要劝勉他。当然我们也知道今天的信息也对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有帮助的我们都是在一个旅途上面。那这个毕业是什么意思呢？毕业就是说我们完成了一个这个阶段的这个要求，那在这个要求里面呢，我们已经结束了，那马上要进入到另外一个全新的一个领域里面。所以按照这个定义呢，那有很多事情其实也是在毕业当中的好像说现在甚至到了幼稚园的孩子他们也有一个毕业典礼，他们都小小的孩子还戴个方帽子，其实他们怎么知道他们要进入的是什么样的光景呢？还有十几年的要读书的时间但是呢他们也是毕业。那记得我在服役的时候要当一年的兵，那这个要结束以前也是一种阶段的要结束我们那个时候叫做数馒头为什么呢？因为当兵早上是吃馒头跟豆浆的，所以呢我们在毕业在这个退伍以前的一个月我们就开始倒数馒头30个馒头29个馒头一直到最后一个馒头的时候，那我们真是非常的快乐我们可以 不用当兵了，可以回到我们自己的这个专业里面。所以我们看到在一个阶段，当我们要跨进另外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们或者要继续晋升，或者要去就业，这都是一个新的开始。那我们面对着这个前途是一个未知数，我们是有很大的这种的这个心情是很这个很难解释的这种的心情，又高兴又担心，就好像15个吊桶七上八下的在我们心里面。那当然我们也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有困难，在这个时候呢，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不能够解决这些问题。那我们会怎么样呢？我们会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会寻求帮助。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些从人来的帮助是不足的，他也是这个有的时候呢，他们给的帮助不能够完全解决我们的问题，或者是这些帮助它有条件，英文说这个 a string attached， 所以你要拿这个帮助的时候呢，你还要付出一些代价，或者呢更进一步的这个帮助呢是反效果的，让这个越帮越忙，越忙越困难，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人来的帮助帮不了我们什么，但是呢我们知道从神那来的保护它总是超过我们所思所想的，神的供应都是非常的美好的。我记得在康州的时候有一个弟兄，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他在那个时候在这个康州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核子的公司叫做 Combustion Engineer， 他在那里做核子物理工程师。我们知道在70年的那一段时间，这个核子是非常的这个红的，有很多人大家都在那边工作。那当初大家也都喜欢去学物理学，去学这个核子，出来的这个前途是非常好的。但是呢，在1979年的时候，美国发生一个 Three Mile Island 的这个核子的变故。1986年的时候，在苏联那个时候 ，Chernobyl 也发生这个事件，所以呢，从那以后呢，这个核子的这个工业就是一直在走下坡了，所以那个公司就一直在裁员。那这一位弟兄呢，他也是他因着他这样虔诚在教会里面服侍，神就这样保守他，他的办公室里面，他的这个上面的老板。被这个裁掉了，他底下的这些所有的工人都被裁掉了，结果那个一个 department 就剩他一个人，神就这样保守他，不但是这个工作他保持了，而且呢他的工作反而更扩大了，他要常常跑这个韩国跑东南亚，因为那个时候这个公司在韩国东南亚还有这个核子发电厂，需要他去这个交涉去这个培养这些工人，所以他反而在这个走下坡的这个工业里面，他的这个工作呢反而蒸蒸日上，受到神的保守，所以我们看到神要保护的时候是超过我们所需所要，这都是神的恩典，这我们都是需要知道的。那在今天的信息，我们知道这一个诗是他们叫做上行之诗。上行诗是什么呢？就是说在以前在以色列还没有这个亡国的时候，圣城还没有被毁的时候，他们的以色列的男丁他们要步行的每年三次三个节期里面到耶路撒冷去朝圣。那他们在朝圣的时候一路上他们就唱一些诗歌，那这一首诗歌就是其中之一啊。那慢慢的演进的如果有人要去旅行这一首诗歌也是一个祝福的诗歌让大家能够看到神对每一个他的儿女的这样的保守所以在这每年的三个节期里面，这些以色列的男丁 他们都要步行的到这个耶路撒冷去朝圣。那这些人呢，是从全国各处的他们的住处，他们一步一步的爬上这个群山环绕的这个圣城啊，这个圣城的山海拔1000公尺以上啊，差不多2500英尺。那这一个山是锡安山上面的圣殿，所以这个旅程是一个非常艰苦的旅程，也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旅程。所以这些信徒他们在这一条朝圣的这个路上面，他们面临着一个三重的考验。第一个是考验到他们的体能，他们有没有这样的天天的操练，能够面对着这一条漫长的路啊，他要这个抵抗一些路上的所遭遇的情形啊，而且呢，他也要互相的扶助，大家互相的扶持，因为他们去不是单人的，是一个团体一个团体的奔走这一条啊道路。另外一个他们要面对的是他们的情绪啊，在这一条路上他们也挂念的在离在后面的家人啊，他们是不是平安，他们是不是安全啊，还有他们要对这个同行的人啊，也要中间也要和睦的相处，因为这一段时间里面他们都要啊有很多的困难要面对的时候，如果不小心啊互相有争执的时候，那就是不是一件美事。那第三个，他们是要有心灵上面的考验啊，他们的信仰啊，他们对神的这种的追求，他们体验到神在每天生活里面的供应，他们要感谢神，要去敬拜他们的神，他们要去还愿啊，所以他们有这样的信心，他要依靠耶和华的保护来完成这一段朝圣的这个旅途啊。其实这个朝圣的旅途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回家的旅途，因为圣城是他们的这个永生的家啊，所以他们有这种的盼望，所以这一段的旅程呢，虽然困难，但是他们很乐意的要去亲近他们的神。所以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这个诗人说，我要向山举目。诗人抬头，他看到这个连绵不断的这种群山啊，还有这个最高处的圣城，可能一时看不见。那他们看到的是什么？他们看到的可能是一些小山上面的一些丘坛、一些神庙，那就是在那个时候的异教啊，因为他们以色列人也有人在拜那些外邦的这些假神啊，所以这个山上面在高处都有这种丘坛的，他们在那里拜他们的假神、这些神庙。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些都不是一个基督徒啊，一个这个犹太教徒中心的犹太教徒要去的地方。那他看再往上看，他看到什么？他看到圣殿，他看到在天上的神啊，这一位神他能够帮助他啊。他们思想的是，谁能帮助我走到这个目的地呢？他再往上再仰头看的时候，他看到这一位创造天地的神，这个创造天地的神，他有他的大能啊，他有他的能力，他有他的智慧。这一位创造天地的神，他也是创造这些群山的耶和华，他的大能能够完成了这个创造，他必然也能够有能力帮助我们这微小的人啊。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时候呢啊，这些朝圣的人，他们就看到神的供应。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时候，耶利米书啊3章23节里面就讲到关于这些朝圣的人他们所能见到的，说仰望从小山或从大山的喧嚷中得帮助，真是枉然的。以色列得救诚然在乎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小山小丘上面的这些丘坛，他们这些异教徒他们是怎么样拜他们的神，他们都在那边咋咋呼呼在那边呼喊啊，或者是这个拿这个刀啊什么棍子打自己啊，要想要提起 这个他们所拜的这个异神的这种注意力，待会儿我会讲到啊，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些噪音。那但是呢，这个耶利米就说了，这是枉然的啊，这些异教徒在那边 make a noise 是没有用的，以色列人要得救就是在乎耶和华我们的神。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在这个经文里面啊，当诗人在第一节第二节在问的时候，他就自己也知道，从他自己的心里面知道这些帮助是从天地的耶和华而来的。那在跟随他一起去这个朝圣的人，他们的回应是在第四节到第八节里面。所以我们看到在回应当中就可以看到神的保护啊，这也是很奇妙的事情。当这个诗人有困难的时候，他是问是帮助是从哪里来，他的帮助是从哪里来。那这个回应的上面是讲到是他的保护啊，神的保护是他的保护是从神那来的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帮助是什么，帮助是我们有困难，我们面对着这个我们可以看得见的困难的时候，我们要寻求帮助。但是当我们向神寻求帮助的时候，神赐给我们的是超过我们所思所想的，神要保护我们。这个保护就包括了很多了，保护的意义有多少啊？第一个是耶和华要扶持你啊，第二个是耶和华要护卫你啊，第三个是耶和华要保佑你啊，这是今天我们要思考的啊，从神那来的有这样三样美好的事情。所以我们首先看耶和华是要怎么样的扶持你。我们知道朝圣者他们在走这条朝圣的道路上是往上爬的，爬这个山路的，山路上有很多石头，很多的这种的地方啊，你一脚踩下去说不定是一个坑一个洞，你就会摔了一跤，说不定就摔到山底下去了啊。所以这个脚步我们要站稳的，特别是爬山的时候。那当然我们知道每一步路上我们都需要神的保守，所以这个朝圣者他们每一步他们都知道神是在保护他们，神在看顾他们啊，在我们爬山的时候神就在我们旁边扶持着我们，使我们不至于滑倒。那这一位扶持我们的神，这一位神是 24/7 啊，就是每天每时每刻在扶持着我们。这一位扶持我们的神，他是白天晚上他都是警醒的，这一位神他不是睡觉。因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意外的事件，所有的祸患，所有的灾难，所有的攻击，不是我们看得见的时候他来的，不是我们有这个存心在警觉的时候来的，都是我们不知道，很多时候是我们不知道的时候忽然就出了这么一码子事，一件事情的发生。所以随时随地都会发生，而我们这一位神就是随时随地会帮助我们的神。诗篇37篇23-24节里面说，义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他的道路耶和华也喜爱，他虽死脚也不至于全身扑倒，因为耶和华用手搀扶他啊。所以我们虽然我们可能会跌倒，但是呢我们不会整个人都摔下去趴倒受伤，因为耶和华他把我们扶持起来。那刚才说到为什么我们的神是一个 24/7 的神啊，他是警醒的神。因为什么呢？因为只有神才能这个样子，只有我们的耶和华是这个样子。人都是有人的这个精力，他的能力都有限制，他不会说是24小时一直在帮助你啊。在我以前的教会主任牧师，你3点钟以后你不要找他，因为所有的信徒都知道我们这位牧师3点钟他要开始拿他的午睡，一直到这个吃饭以前他起床吃饭。 因为什么？他说我从早上一直到晚上啊，晚上还要去查经班，还要去探访，还要去这个参加祷告会，这一天太长了，我需要有一段时间休息。所以他3点钟他去睡觉。但我没有这个习惯啊，但是呢是有人是会这个样子。所以我们人都有我们的软弱的时候，我们人都有我们能力不够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跟神相比呢？我们这一位神是一位白天晚上都是警醒的神。那这个异教的神就不一样，那这个异教的神就是我刚才说的异教神，他会睡觉的。所以他们在这个要求神他们的神的帮助的时候，他们弄了很多的这个噪音啊，在他们在那边呼喊，他们敲锣打鼓，他们在伤害他自己，希望能够让这个异教的神能够惊醒出来。在列王记上18章27节的时候，这个故事讲到这个以利亚啊，以利亚在这个山上要和巴利的450个先知在那边斗法。那这个以利亚叫他们说，把这个牛给宰了，你放在那里啊，我的牛也宰在那里，看看到底是哪一个神啊从天上降下火来把这个祭物给烧掉啊。那先让这些巴利的这个先知先弄啊，他们就在那边啊大声的这种吵闹啊，所以这个以利亚就笑他们说，你大声求告吧，因为他是神，或默想，或在走到一边，或者行路，或者睡觉，你们把他给叫醒啊。所以他们在那个时候都知道这个这些假神，这些异神他们的这种光景。其实在这个时候，如果你去日本看他们日本拜他们神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做法啊。日本人拜他们神庙的时候啊，祷告完了以后拍两下手，或者是摇摇铃，为什么？叫他的那个神拜的神醒醒，听听他所讲的话啊。所以我们看到这都是这些假神啊，他们的光景，他们相信是这个样子。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神耶和华他是白天晚上都是警醒的，要扶持着我们啊。所以当这位神他应许以色列，第四节说保护以色列，以色列就是雅各啊。雅各当年他逃离他哥哥以扫的追杀，在路上的时候他就求他的神来保守他，那神也应许要保护他，保护到底。这位神保护他10几年以后，平平安安的带着4个太太回到他的家乡回来啊，带着更多的牲畜，保护他的神从不打盹也不睡觉。那第二个，我们看耶和华要护卫你，耶和华要护卫你啊。我们看到这位保护他的耶和华是护卫的神。那这位护卫的神他怎么做呢？他是在你右边隐蔽你。耶和华在我们右边隐蔽我们啊，我们的右边是我们尊贵的位置，我们的右手也是我们做工的手啊。所以耶和华在我们右边，他能够有一个很这个阴凉的这个影子在我们来隐蔽我们啊。我们知道在中东那个地方太阳是非常大的啊，你如果是在热带的时候，在热带的地方你就会知道，那中东那里是非常非常的炎热，在白天的时候这个太阳晒到身上是叫人非常的难过的。所以中东的以色列人，他们虽然在那么热的地方，他们还是全身包得紧紧，就是不让太阳来晒，宁愿稍微热一点，但是太阳晒下来是一个非常大的这种的痛苦。所以白天的太阳的照射是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挑战，在晚上的月亮底下也是一个很危险的地方啊。为什么呢？我们知道白天太阳照射啊，你会把 把他身体里面的水分全部都晒掉了。那白天呢，也会有野兽，也会有土匪来伤害这些行路的去朝圣的人。而晚上虽然太阳不在了，但是有月亮在那里。啊，在古时候对于月亮他们的这种看法是不太好的。啊，在月亮底下黑暗当中也会有一些很叫人害怕的东西在那里，野兽啊，或者是这些强盗土匪还是在那边埋伏着，啊，或者是一些这个巫鬼啊，啊，都是晚上出来的，不是吗？啊，还有一些病，啊，他们的传说一些叫做滇蓝的病，这个滇蓝的病，他们说是因着这个月亮的光线照的，这个病才会发生。啊，还有一些传说啊，那就更多了啊，好像这个人到晚上会变成一个怪物，变成狼人，那这都是些传说的事情。啊，所以我们看到，对每一个行路的人来说，白天晚上都不是一件安全的事情。但是呢，这些朝圣的这些犹太教徒，他们知道耶和华是在他的右边，在庇护着他们。啊，所以在诗篇91篇5-6节里面，诗人说：“你不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飞的箭，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者午间灭人的病毒，因为神都在他们旁边，神都在保守着他们。”当然，我们也一定要知道，神为我们保守，但是呢，并不保证我们会免去了我们的危险，我们的困难。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困难，既然神在这边保守我们，那这些困难的发生就是神容许的，对不对？啊，只要是神容许的，神让我们经历这个困难是有他的旨意的，他要操练我们，他要借着这些困难要操练我。所以有人说，苦难是神的一个化妆的祝福，啊，就是我们经历了苦难以后，我们的灵命，我们的信心会到了另外一个层次了。这是神的祝福，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人生里面能够再继续的往前跨一步。在早期的美国，北美的印第安人，他们这个孩子长得快成年的时候，他们是要训练他的，所以13岁开始的这些印第安的孩子就要开始受训，教他们怎么样打猎，怎么样这个抓鱼啊，怎么样从这个地上的这个印子知道这是一个什么兽啊，你怎么样去跟他。所以这些操练到了最后的时候呢，最后一个操练是什么呢？就把他蒙着眼睛，把他带到晚上的时候，带到一个很深很深的这个树林子里面，就把他放在那里，把他这个眼睛啊，这个遮盖的眼睛把他松了，就把他扔在那里，叫他在这个森林里面过上一晚上，训练他。那我们看这个孩子，当然从来没有离开过父母亲。啊，在这个森林里面，虽然他训练了一些技能在身上，但是呢，他也是非常的困难。他要面临着单独一个人在黑夜里面听到这个野兽的声音，他也是非常的惊骇的。但是慢慢的，还好一个晚上就过去了。啊，当他醒起来的时候，当他早上起来的时候，太阳这个开始慢慢的照亮的时候，他看到这个周围的景象，很让他这个惊奇的，他的父亲就站在他附近那里。他的父亲没有把他给扔在那里，就让他一个人面临着这些黑暗的恐惧，没有的。他的父亲拿着剑，拿着刀，在旁边帮助他，护卫着他。啊，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时候啊，我们就是知道了啊，这个情形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父神，也就是跟这个印第安人的这个父亲一样 啊，虽然他让我们在前面我们有一些困难啊，有一些这个苦难，但是呢，神让我们经历的时候，他也在我们旁边，在护卫着我们。那这个呢，都是神的恩典，神的帮助。好，那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第三个啊，第三个就是耶和华他要保佑你，耶和华他要保佑我们。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啊，他在这个时候呢，他把所有的可能的情形都列出来了啊。耶和华他保佑我们，他供应我们四个层面的保佑，他供应我们四个层面的保佑啊。第一个就是他让我们能够脱离一切的灾祸，脱离一切的灾祸啊。耶和华他要保护我们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我们的生命，他也要让我们出我们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啊。我们这里我们看到耶和华他保护我们，他保护我们第一个要免受一切的灾害，一切的灾害。所以我们看到神的话语里面它包括是一切的。那这个灾害呢，在耶稣基督他在教导门徒的这个主导文里面也是有的啊。主导文里面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这个凶恶就是这些灾害啊，这些凶恶就是灾害。所以耶稣基督他在祷告里面也为我们向神来求啊，求这个灾害能够让我们免受免去这些灾害。这些灾害包括危险，包括试探，包括凶恶啊。所以神他要保守我们，那也包括我们的性命。性命是什么？性命就是我们的生命气息，以及生命气息所成就的这所有的事情啊，在我们身边所有这些事情他都要保守我们。他也保守我们出，保守我们入啊。所以这个出入啊，就是我们的生活作息啊。在这里我们可以想到是很多层面，很多层面的出入啊。出入在这个犹太人当中，他们听到了这个摩西的这种话语的教导啊。在生命记里面，摩西说，以色列人，你们要听耶和华我们神的所有的要求啊，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那也要在你们的，要把这些的要求，这些教训啊，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而且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啊。所以这个摩西这些要求呢，这些以色列人就变成他们一个啊，这样说就这样做了啊。其实摩西的要求是要他们很专心很注意，而不是一个形式，结果他们变成一个形式，把这些要求的经文呢，他放一个盒子，就放在他们的门框边上啊。每一天他们出门的时候就拿手摸摸这个东西啊，就比方说这个神的要求他已经做到了，求神保守我啊。他们当然也有系在这个手上面，左手上，或者是绑在他们额头上，这都是他们就把这个摩西要求的就直接的就做啊，变成一个形式。那所以我们出入，这也包括在这里的祝福，在征战也是一样啊。他们出了城门去征战啊，得胜了回到城门也是他们的出入。他们朝圣啊，今年啊这个节期去朝圣，一直到下一个节期去以前啊，这一段时间神也是保守他们啊。所以这些都是他们出入的这所包括的这个祝福。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包括是每天的生活里面，在每一个节庆里面，在每年里面，神都是要这样保守他们 而且呢，神的保守直到永永远远啊，所以我们看到神的保守是非常的伟大的啊，他赐给我们这个应许，他说在马太福音28:20里面说，只要顺从他的要求的时候，最后他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啊，所以我们看到在今天这个主日里面，这个信息不但是为毕业生啊，我们的 Patricia 的这种劝勉，也其实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信徒也同样的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这一条奔走这一条永生的道路上面，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都是客旅啊，我们也是这个在这个广义的上面也是一个旅客的啊，在这个世上我们是寄居的，所以我们每天走的这个路上面都是一条回家的道路，回到天家的道路上，只是我们走得多远而已。所以我们在世上，我们不要为这个房子啊担心啊，房子我们回到家里面，这不是我们永远的家，只是我们寄居在那里。100年以后，这一栋房子不是我们的名字，是另外一个人的名字。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路上面，在这条奔走在属天的道路上面，神应许我们他要保护我们。虽然在路上面我们会有困难，是的，但是呢，在这个困难当中，神应许他要保守，他要保护我们啊，他要让我们免去一切的这个灾难。所以这都是神的恩典，我们要感谢神，让我们要把今天的这个经文让我们天天的记住啊，不但是在毕业的时候我们要思想啊，在每天我们奔走这一条属天的道路上面，我们也要思想神在每时每刻都是在保护着我们，这是莫大的神的爱，神的恩典彰显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在这主日的清晨，借着你这个爱的信息，你这样愿意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的信息，主啊，让我们能够思想到你是这位伟大的神，你应许你要保护我们，这个应许绝不会落空。主啊，求你真是让我们每一个人凭着我们的信心来到你的跟前的时候，主啊，求你赐下这样的智慧给我们，让我们愿意凭着信心我们跟随你，你带领我们，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的名，阿们。